穿过仿古的牌楼，走进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一座高4米、宽7米、景深4米的屏幕维和空间瞬间吸引了人的目光。随着影片的播放，观众犹如置身于北京的三里屯、首钢、徜徉于北运河上，身临其境地打卡北京各大文化地标。这是具备裸眼 VR 效果的多媒体 Cave 沉浸式空间，也是北京展区最大的亮点。歌华展览有限公司驻军告诉记者， Cave 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洞穴，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三维的空间，相当于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现在正在设想把它推广到博物馆应用和教育应用的体验场景中。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今年大热的文旅项目，在展区里的绿幕拍照空间，观众可以和小黄人、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功夫熊猫合影，操作过程实现了人和屏幕的互动，将双手解放出来。工作人员说， 选定照片，摆好 pose， 只需对屏幕比一个5，然后就可以5、4、3、2、1倒数拍照了。 在展区的红色印记板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两地的展览及文创产品，以及红色大剧觉醒年代的文创衍生品第一次在境外展出。北京歌华展览有限公司孙晨说， 党史馆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取材于馆里建筑装饰上的图案。今年比较火的一个 IP 是这个觉醒年代，然后我们配套着开发了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小食品，整个在产品包装上也是提取了电视剧里的一些人物的卡通形象，还有电视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红色精神。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33次会议，听取审议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并作执法检查报告。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传达学习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关于立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民综侨外委关于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献血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接速集办工作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前期调研过程中，专家学者提出要按照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加强单用途预付式消费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严格发卡单位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规范发卡单位经营行为，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此，二审稿中新增规定，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不同区、不同行业对单用途预付卡有不同的监管模式和监管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反映，本市应该建立单用途预付卡信息归集系统，用以整合各方信息，方便企业在线办理单用途预付卡备案等方面事项。为此，二审稿提出，本市建立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为发卡单位备案、消费者查询等提供便利。另外，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提出，应当完善退卡退费规定，明确列举适用情形，防止发卡单位推诿扯皮。